他们是不曾被那强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。但是经突起人们用躺一过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抗战面前要打败仗，我们必须是不曾被那强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。但是经不起人们用躺一过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躺弹面前